回乡是聪明，可怜你呀，想去走不能。 先帝 王子的名儿，你听仔细，他是个眉清目秀聪明儿，西沙王宫风沙扑面谁过的无意之中与公子 那公子他叫什么名字？ 公子的芳名叫一岂能玩弄魔煞不生一路上你汗巾马马一卷卷我岂是掌作呀故此何况究竟怎么才得在我其人如今才是你放心噻公主啊施恩多报非君子大人

生乃是又是天子又求生，常言道红尘只是三分黄，别苦前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棍，自生自灭不自信，我曾与他真心讲，别别他心是我心啊，我的烂人下流小姐偏心啊， 与你两家早联姻，我千金原是你林家人，送你祖啊是文内子，相公有比挂在心， 不大灵啊，大外房，一起混入奴妻生，当年林家门的妇，你无子女皆成亲。自从我无生亡故，欲遭大祸烧家门，母子忙哦才起身，家贫挑三顾光阴，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位，路上引人啊都太冷，这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半天落雨半天晴，女婿将双挑赛马，又无骑马来爱又疼，他回家找来我娘亲，必先太师要拉婚，八字还是给秀英，从此两家就断了亲。 相公啊，老母亲听了了婚，与他劝我攀高亲，我老亲也不做声，将婚事死得三分。深夜苦，晚。 分，文字是神难大安人，我有心成你敬我人，此事不必上路引，你今夜三更到院门，我三百里望去叫西城，他虽为啊美恩几分，他一般哟不怀念，一两情，一两人，你爱心情都苦壮烈，一旦永归太东宁，那是在地就是魂，这才挂家到门庭，高得马上吹吹当当当当起，不怕不打赢， 老生和老旦以别具风韵的这个演绎啊，为我们的粤剧艺术也是增光添彩。 哎，就说那个四大老生，鼎鼎有名的啊， 是 张桂凤老师、徐天虹啊，还有吴小楼、商方辰。 对，那说到老旦呢？ 说到老旦，我和观众都乐了、 啊， 因为咱们最喜欢的呢，就是唱那个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周宝奎老师 是不是？哎，我也知道，就一说到手心手背都是肉，听说周宝奎老师在台上一站，底下都会有反应， 是不是有这个互动的？ 对对，他一说就说，哎，羡慕多年啊。 大家有没反应？关没有关键，你是男的，你不是婆婆。 这得您继续下去。 我来啊、嗯，你们肯定有回应。这个这媳妇儿的对着婆婆叫，应该有 A 呀、啊， 对 不对？谁不多娘？ 哎，好了，我成媳妇了。 你成我儿媳妇了。这样吧，我们还是让专业演员，专业演员一上来，他们肯定有回应。 对对对、 啊。其实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传承粤剧的接力棒又传到了我们年轻一代的手中 了。是啊，你看这些个老艺术家，他们不仅是在这个舞台上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现在其中还有很多老师呢，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把这个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新一代的粤剧艺术工作者的手里。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他们的传人和学生金红、金毅、吴群还有周叶儿，为我们带来老师们的经典唱段。 公不要太死得，细听下官言客话，叫桂英本是长得溜，怎比得玉门秀舞女群英才。他早经磨粗心难改，怎配你天子门生还原才。此时茶杯万岁知道了，将长元公点下了凤凰台，那时今你公不 曾名不具，故问如你则年欢畅，发心苦承诺，与民子小姐配合心，相夫无门庭，同是黑，青云路早为你安排，是这样的千载的良机。则难解，上元公啊，你错过机会要悔呀。 就是你的母亲啊， 女儿啊，你快把心思丢丢开。 媳妇来听音婆婆，阿里